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至德胜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是2018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无论是旧年如何书写，新年的纸笔又已经备好。无论假期多么怠倦，新的征程已在前方。也许梦想还未达成，也许生活尚不如意，但千万不要放弃。请记住，你所渴望的美好只是迟到，绝不会缺席。时间不会辜负你的努力，梦想也不会遗忘你的付出。2018，用汗水和勤奋，谱写崭新的篇章。加油！谢谢风吹麦浪说得好。2018年，我的计划呢就是要戒掉游戏，不再玩了，什么消什么乐，不要玩了。好，你的2018年想要戒掉什么坏毛病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不妨来秀一秀，说一说。我觉得被大家这个一起来见证一下，这个坏毛病很快就可以改掉了。好了。所以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你不要晒各种游戏了，那个什么海盗游戏不要总晒给我，是不是？哎，那怎么打不开啊？那怎么打开，怎么打开。好，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昨天呢是我们2018年的第一期直播，送了很多大红包，你抢到了没有？如果没有抢到的话，明年我们就好了。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1月2号星期二，第一个工作日，那么车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我们关注了无人售车哈，这个跟 4S 店告别了，拜拜。以后没有 4S 店了，都是无人销售的汽车。昨天有说了无人加油的车站哈，以后你去加油站之后呢，也没有人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哪些新的变化、新的科技呢？哎，有了全景摄像头，汽车后视镜将会被取代。真的吗？一辆车以后就没有后视镜了，没有那两个耳朵了哈。汽车维修将拥有电子病历，真的吗？汽车有什么问题，自己就可以诊断出来了吗？有电子病历单了。日本汽车厂商考虑开发全固态的电动汽车电池。好，先进入今天的第一条。有了全景摄像头，汽车后镜会被取代吗？哎，汽车后视镜自从1914年诞生以来，一直伴随着我们风雨兼程，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哈。那么驾驶者只需要微微一扭头，就能够通过这个后视镜看到车侧和车后面的情况。可以说，后视镜是确保汽车安全行驶的重要装置之一了。这两个耳朵很重要哦。眼下作为改善视线盲区的终极杀器，摄像头正在一步一步的演变成为后视镜了。难道说汽车后视镜真的以后会被取代吗？有可能哦。目前有专家表示说，如果去掉后视镜，可以让车辆减少不少空气阻力。驾驶在前车窗两边的后视镜拓宽了车的前部区域，看起来不大的两块镜片，但实际当中却会增加3% 3%-6%的空气阻力，去掉它们呢会减少阻力，相对于将车顶降低半英寸，因为汽车的空气阻力减小了，那风阻系数有助于减少油耗，高速行驶时的风声呢也减小了。为了优化车身，降低空气阻力，舍弃外露的后视镜，舍掉这些没有必要的东西是最合理的。我觉得这挺好，挺好的。过一个特别窄的小胡同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这个在民间素有胡同里这个飞车的这个名号啊，所以以后在小胡同里飞车的话，就不用考虑把我的后视镜给蹭了。这不是传说，我的两个后视镜都是在小胡同里蹭在墙上被蹭过的。咦，好，以后停车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大大节省空间哈，不必要这个担心开门的时候把别人家的那个车后视镜给刮一下了。好了，我觉得真的是好处多多。哎呀，科技真的在发展，以后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了。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首先来关注第四是到底3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阿什 P Bell DJ Gaga's Falling in Love。So we back in the club with the bodies rocking from。第39名 SNH48 未接来电。 真心不回家，你同样在等我吗？ 第38名，孙楠对你说爱。 相信时间会证明我的誓言经得起考验。 第37名，吉克隽逸，即刻出发。第36名 ，For and World Ad Changes。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eah man。 So we back in the club with the bodies rocking from side to side.Thank God the week is done. I feel like a zombie gone back to life. Back to life. Hands up. Yeah, suddenly we all got our hands up. No control of my body. Ain't I seen you before? I think I remember those eyes. Cause baby tonight It's a movie and you just TiVo. Mommy got me twisted like a dreadlock. She don't wrestle but I got her in a headlock. Never ever do make a bedrock. Mommy on fire, red hot. Bada bing bada boom. Mr. Worldwide as I step in the room. I'm a hustler baby, but that you knew. And tonight is just me and you. Baby tonight. Dance like it's the last night of your life. DJ。 啊，不用客气。 Thank you DJ。 是说我吗？当然不是。阿舍阿舍和 Pitbull 皮叔带来的这首 DJ Get Us Falling in Love。是吗？我有这样做过吗？这首歌曲让听众在最诱人的方式之下迷失了自己。那这首歌曲在歌曲成绩上呢，也使阿舍亚瑟小子再创新高了，在音乐事业方面再创新高。去年全新推荐哈，2018年度首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的歌曲。好了，继续翻身，2018年度首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风吹落一片片，哦，阳光梧桐叶山庄后停摆在，哦，落在我的肩膀，你自然抬起手，哦，把它摘下，希望我们的故事不再迷茫，耶，多想就这样守护在你身旁，遗忘来时路上的遥远和漫长，树下凝望，但眼眸后是汪洋，久久不能忘念。我在等你的电话，真心不回家，你同样在等我吗？默念着号码，没被接听的电话，寂寞被放大，我期待你的回答。我在等你的电话，真心不回家，你同样在等我吗？默念着号码，没被接听的电话，寂寞被放大，我期待你。 庞大的女子组合 SNH48 带来这首《未接来电》，这首歌曲让所有人都产生爱的共鸣。SNH48 感谢粉丝们一路走过来对于整个群体的支持，对于整个群体付出的爱，因为爱我们在茫茫人海当中相遇相守。哎，跟你说呢，你怎么没反应啊？爱，因为爱我们在茫茫人海当中在汽车音乐会相遇相守。从2015年开始，2018年又走到了第四个年头，谢谢你们的一路相伴。你没有被感动吗？准备好纸巾。好了，刚刚是去年全新推荐2018年首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了解不一样的孙楠，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不一样的孙楠哈，首次尝试这种律动感十足的 funk 音乐，在灵动的电子乐和弦乐碰撞出强烈而明显的节拍下，依然保持最细腻的情感处理。孙楠对你说爱，本周第38位。 你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带我畅游梦境。你的呼吸总能给我安宁，哎，我要倾听。你的笑容就快要融化我，你的眼神煽风点火，你的一切都能让我着魔。誓言经得起考验，风雨别去管，有我在，一直在你身边。陪你翻过的旧山的山脉，对你说对你说对你说爱，为你把一个变牵挂表白。 Every day every night every time 是爱，为你关了下破变成时候，我的心就一直一直一直被你带走。Hey girl， 是我风言风语在乱改。You know you know， 只要能让你愉快。星星的太阳，我唱的甜又为你摘。天涯和海角，我唱的可以跟着来。只要你答应我不要不要离开。 你的笑容就快要融化我，你的眼神煽风点火，你的一切都能让我着魔。 Baby， 不要拒绝我，相信时间会证明我的誓言经得起考验。 对你说爱，确实孙楠在这样的歌曲当中呢展现了他不一样的一面，以前也少有这种风格的作品来涉猎哈。那这次全新的尝试，你打多少分还满意吗？其实要说孙楠在多少年之前哈，也算是引领这个时尚的潮流，站在流行的最前端的哈， 这什么话呢？孙楠听着你别怪我哈，十几年前的。其实后来呢怎么说呢，比较符合，比较这个迎合这个流行音乐市场，所以自己呢稍微的就是中规中矩了一些哈。我现在外放出来呢也确实还不错呀。哎，高音部分我猛一听还以为是关喆来了，结果一看是孙楠对你说爱。好了，去年全新推荐2018首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的歌曲。看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边，黄晨跟老杰克说，冰姐，既然浪漫文青面孔，有着一颗狂野之心，这是你说谁？你是说我吗？还说你自己个儿？自己个儿啊、嗯！好，张志友你好，谢谢你啊，问候我还有我们的编辑全部都问遍了。还有老鼠跨刀满街找猫，别着急，待会儿拉你进我们的家族群。你是想进我们的第一群呢还是第二群呢？现在我们的这个群已经扩大两个群呢，啊，大概加起来有快千人了哈。想进我们的一群还是二群告诉我哈。还有心里话你好，这是2018年的新年的第二天，问候一下。还有妞妮、徐先生、小燕，你的新朋友老朋友，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感谢，赶紧来刷一下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扯远了，回到正题上，继续攀升第3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找个时的呼吸，拥抱时的双手，因为触碰心灵而感动，从心跳穿过眼眸，变成了问候，讲过的心都看懂。我要你清楚的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从未忘记有那个最初生的我，即刻出发。每次想你时候都灵犀相通，无论距离多远过多久，因为爱学会保留，也因为承诺放下虚荣。你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 来自吉克隽逸的《吉克出发》，这是为央视 NBA 最前线栏目演唱的主题歌，歌名取自吉克隽逸的谐音吉克，吉克出发，有自勉之意哈，来自己鼓励自己，当然我们要共勉了，对所有怀揣梦想的人送出最诚意的祝福。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加很棒的音乐，很棒的音乐伴你在上班的路上，相当不错吧。来自法国的 DJ Fu and Wedded 带来这首 Changes 改变。他们由于合作了这首歌曲而大出风头。这首歌曲2017年度第52周最后一周第46位，2018年度首周上升十位第36位。Changes， 很棒的电音，当然是来自很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好了，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也期待一下汽车音乐会2018年第一个工作日。第二个时段的节目稍后回来。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广汽 Acura 全新 TLXL 耀世来袭，打造行动美学，舒适座舱，运动科技于一体的舒适型格座驾，现邀您感受畅愉随心的驾乘体验，到店试驾有礼，详询广汽 Acura 当地经销商 Acura。 The weather，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7.1度，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光照有所减弱，气温上升，动力不足，感觉比昨天要寒冷，外出请注意保暖。好在是今天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清新，较适宜户外活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林宥嘉与郭富城在上海同台跨年。昨天，林宥嘉通过微博晒出与郭富城后台的合影，并称已被郭富城圈粉，还称其简直不能更暖，不能更强。照片中，两人卖萌搞怪，十分逗趣。歌手萧阳在新年之际忙不停，在某活动现场录制新的节目，他演唱的一首《赶走寂寞》是一首非常具有正能量的歌曲，得到了歌迷的喜爱。近日，中国有嘻哈人气选手孙八一拍摄《传奇霸业》主题曲 MV， 吕肖伟实力参演，与孙八一组成传奇胡同大兄弟一起合演。在跨年夜上，李宇春压轴献唱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作为零点的表演嘉宾，李宇春一连为大家带来了2017全新创作专辑中的《Privacy》《流行》《一趟》三首高好评的新歌。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西二环广安门桥至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张智友说：“有节奏，节奏感很棒。”然后竖了3个大拇指哈。 我就习惯每个表情都发三个，当发三个大拇指的时候就会奇怪，哎，谁会有这个三个手，对不对？三个人哈，好，根根还有辛小辉已经看到你们的信息了，把你们拉到家族群当中啊，想请告诉我你们门牌号码，想进一群还是二群。还有恒星哥老杰克说，这什么，你是在评价谁呀、啊？你是在跟我说话吗？好吧，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没有看到你来刷存在呀、啊、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已经进入到全新的一年了，2018年第一个工作日，心情怎么样，状态怎么样，2017年有没有想要改掉的坏毛病，2018年不要带过来了。好了，先进入2018年汽车音乐会，我们第二个时段新增加的汽车时尚资讯，资讯要加量了哈，加量不加价。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在第一时段的时候给大家预告过，汽车维修以后将拥有电子病历了，怎么回事？就好像我们看病一样，都有电子病历了哈。你经常去看病的时候，什么医保卡呀、啊，什么什么之类就不带，医保卡还是要带的。然后自己以前开什么药，我完全不用记得哈，这个病历本也不用带。然后到那儿，反正大夫您反正有我档案，告诉一下，医保卡您刷一下就全出来了啊。是的，很方便。那汽车也可以这样吗？看看一下哈。以假乱真，以次充好，扩大维修。汽车维修行业存在很多的乱象，一直被消费者诟病的。那么2017年5月，交通运输部启动了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建设工作。近日湖南省的这个负责人已经表示，全省汽车的维修建设工作进行部署，到2018年8月底，维修电子档案将力争实现覆盖80%的一类维修，70%的二类维修企业，并积极覆盖三类维修企业，形成有效的维修企业维修记录信息采集和监控机制，确保汽车维修电子监控档案系统的数据真实可靠，数据开放共享，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届时汽车维修电子档案将生成车辆专属的维修病历，就是说以后我这辆车啊，无论到哪儿都可以调出我的档案，哪儿修过哪儿没修过。然后呢，比如说你要换件多少钱，然后全国联网一搜就能知道你有没有给我又加价了哈。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慢慢这个市场呢就越来越规范化了，不可能再出现那些以前的乱象的现象了。这件就是那个去了几家店，然后这个标价都不一样哈，有是这个价格，有是那个价格，都是他们说了算，那怎么可以呢？好，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说是越来越多的保障了，也是我们的福利了哈。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来关注的是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Zara Larson And My Fault。 第34名 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 第33名 丁爽 Perfect Life。 每个人都有些事与愿违，每次向前却总往后。 第32名 孙伯伦给我走。 是否这次爱很痛，是否夜色太朦胧，压住心的畏惧，让心的畏惧给我。 第31名 Rigid Mandler Ready or Not。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It ain't my fault you keep turning me on It ain't my fault you got me so gone It ain't my fault I'm not leaving alone It ain't my Blame you for whatever happens then. No, I can't be responsible. don't mean to be rude, but I look so damn good on ya. My fault， 不是我的错。来自瑞典歌手 Zara Larsson 的这首歌曲。Zara 呢是惊艳的瑞典流行歌手，拥有青春无限、活力四射而又大胆热情的艺术家的形象。就是有的人哈，一出来就是带着明星光环的，往舞台中央一站，人家就是那么霸气，就是那么有气场哈。你比如说把我放在这个万人这个舞台上，恐怕就没什么感觉。没什么效应，所以我天生就是在幕后让你看不到的地方，就听得有点恐怖，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来做直播。对，在话筒这一边嘛，反正你也看不到我，所以我就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也不紧张，也不用引起什么万人效应之类的哈。去年第五十名，本周2018年度首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位的歌曲来自 Zara Larsson 的这首 I'm My Fault。好了，继续攀升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也不紧张，也不用引起什么万人效应之类的哈。去年第50名，本周2018年度首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位的歌曲来自 Zara Larsson 的这首 I'm My Fault。好了，继续攀升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没爱你真好。想你真好，可以被你拥抱，想起你的微笑，就是会心跳。可以爱你真好，可以想你真好，可以为你烦恼，泪水里尝得到活着 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蔡健雅的歌声并不能说有多么高明，但是很奇怪的是很耐听，是不是？而且在某个时候总会突然的打动你。上周全新推荐2018年度首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潘雅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好啦，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冰爽以前是名不见经传哈，但是通过这首歌曲之后，我相信你会重新认识她。这个女生真的很会唱歌，这首 Perfect Life 专辑其实完成了全部的收割之后呢，向公司提出还差一点正能量的歌曲，于是找来第一张 EP 的制作人许世聪老师，为她量身定做了这首充满阳光调调的歌曲，也是一首嗨歌了。 Perfect Life 来自冰爽，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 上个懒腰就有咖啡，接起电话喊我宝贝，摩卡拉提加奶油也 OK， 奇妙感觉 so sweet， 巴黎纽约都想走一回，第五大街 Mr. Right 作陪，甜的咸的全部对我口味，看什么都不对，每个人都有些事与愿违，每次向前却总往后退，也许信念就是一个机会，惊喜无限 perfect， 我喜欢 Monday Tuesday 都像 Sunday， 我喜欢 Wednesday 不浪漫的月夜， You wanna know 我的烦忧全都晒到一边，统统假装看不见，我喜欢 Thursday Friday 阳光明媚，我喜欢 Saturday 可以买醉，惊喜无限全来身边，这是完美的一天又一天 perfect，都想走一回，第五大街 Mr. Right 作陪，甜的咸的全部对我口味，看什么都不对，每个人都有些事与愿违，每次向前却总往后退，也许信念就是一个机会，惊喜无限 perfect，我喜欢 Monday Tuesday 都像 Sunday， 我喜欢 就是不管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我都喜欢，在我的心目当中都是美好的一天 perfect， 所以 perfect day 就变成了 perfect life。 丁爽的这首歌曲啊，充满了阳光的气息，是不是充满了阳光的味道？好了，继续攀升第3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孙伯伦，给我走。一般像他这样声线扎实的歌手，对于节奏型的歌曲往往会是弱项，为什么呢？因为节奏的快速衔接并不太适合表现出歌手气息上的硬实力，但是这首歌曲我觉得还算是成功的。孙伯伦固然可以很重，同样也可以很轻。给我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 什么游戏玩两遍，什么时候喝断片，也许需要个理由，需要个理由给我。什么姑娘忍两年，什么人会不掉泪，也许不会只用小月过完今天。是否这次爱很痛，是否夜色太朦胧，压住心的位置，让心的位置给我。 别装作什么都听不懂，不要再找理由，你现在就给我走。 顺其自然的流露，不牵强。孙伯伦，给我走。上周第47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给我走，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ey at the curb and waits for the world, but I'm about to break out, about to break out. I'm like a crook tonight. I caught you staring at me, and now I was thinking clearly. Now I'm like a bee, and I'm

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刚刚这首歌曲呢，大概介绍一下，应当对于你来说不太陌生，去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过，来自 Florida 还有 Chris Brown 的这一首 Here It Is。 Florida 不用过多介绍了，来介绍一下 Chris Brown 吧。他拥有完美的嗓音，高超的舞技，完美的身材，还有发达的艺术细胞。不仅如此呢，还是运动全能健将。哇哦，是以前我们经常说的文体不分家啊，在他身上有充分的体现了，文体不分家哈。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汽车时尚资讯。在2018年，我们的汽车时尚资讯，加量不加价。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预告过了，还有一条信息恐怕也会牵动你的心弦哈，那就是最近又开发研究出了固态的电动汽车电池。哇、哦、这一尾的电动汽车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哈。据报道，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汽车制造商希望开发出强大的下一代汽车电池来减少汽车的尾气排放，那么最近呢，日本的汽车公司正在考虑为电动汽车开发全固态的电池。公司发言人表示说，我们一直在研究全固态电池，据悉各大车企呢都在为研发高密度的电池技术下苦功夫哈，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这样可以降低电动汽车的制造成本。那越来越多的汽车制造商开始开发固态电池了，比起传统的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呢是用一种固态的导电材料代替液态的电解质，能提供更多的电能容量，实现更高的安全性，而且更加的环保。好了。那我们只要提供需求就可以了，把自己的需求列出一个菜单，所有这些科学家还有各个、这个车的这个品牌哈，你们自己去研发吧，来把我们的需求一一满足。没问题啊，就怕你想不到啊，科技就是这样的发展哈，未来我们的生活真的是不可想象的，不可估量的。太棒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是太幸福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今天我们来听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 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紧张的烦恼算什么？ 到达每一个地方，这世界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事情却只能想象，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做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我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让它刷刷断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重新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在路上重新出发。好了，欢迎你在电波那一端继续守候，也欢迎你通过两种方式和我进行互动，应该是三种了，因为我们家族群已经变成两个了。你要进入到我们家族一群还是二群当中呢？你可以发送申请一和申请二。有什么不一样是吗？就是一群现在是快满了，二群呢是刚刚起步阶段，不过也快200人了。抓紧时间把你的微信号发布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家族群越来越壮大。你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2017年保留到2018年的重点环节，那就是汽车音乐定制。作为一档汽车音乐节目，怎么能够不关注一下我们的爱车呢？如果你开的是越野车，好了，那今天我们就要为你的爱车来定制音乐了。今天为越野车定制的音乐当然是充满力量充满力度的，来自 Simple Plan 简单计划的这首 Welcome to my life。 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Do you ever feel like breaking down? Do you ever feel out of place? Like somehow you just don't belong and no one understands you? Do you ever want to run away?

执子之手相扶，来世不求好处，寻常也很幸福。漫漫长路，爱是魔王最初。I do, yes I do, 为了你我愿意。Yes I do, 爱有风声有淳朴，我是魔王一生守护。 确实很感动的一首作品，来自莫文蔚的 I Do。 这首歌曲是她特别送给自己的爱人，当然也是自己的老公哦。他们是模范夫妻哈。在相识30周年之际，莫文蔚特别要将这首歌曲送给自己的爱人，告诉他这一辈子的承诺 I Do。 歌词我们看一下哈，摘满月带无名指尖，缘分铸就的圈，有名字的眷恋，爱的冠冕，像海洋容纳了雨点，你承接我一切，爱的同心圆，请你套进我的指尖。 I do, 今后无论贫富，执子之手共度。嗯，说得多好，爱的同心圆让我套进你的指尖。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执子之手相扶。爱是不求好处，寻常也很幸福。漫漫长路，爱是莫忘最初。 I do, 为了你我愿意。 Yes I do, 爱有丰盛又淳朴，莫失莫忘一生守护。多好的歌词啊，来自莫文蔚这首歌曲。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一种感觉的歌，转换情绪了，来分享吴莫愁的无所不在。源自于吴莫愁的同名专辑当中，这张专辑也是耗时2年的时间来筹备哈，也是庾澄庆来帮他把控整个的方向，这是吴莫愁的个性和流行度之间的一个平衡，将专辑的风格也设定为多元化的曲风。这首呢，无所不在，感觉也是很吴莫愁的一首歌曲哈，有没有那么搞怪？ 不是阳光驱散了阴霾，照亮了人海。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跨年夜当晚，千名中外游客在永定门公园共同迎接2018年新年的到来。永定门公园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由市旅游委主办的2018北京新年倒计时活动暨北京冰雪文化旅游节开幕式也在这里举行。北京再次登上全球跨年活动的时区舞台，1000多名中外游客在这里共同迎接新年。北京新年倒计时活动自2011年创办以来，相继在天坛、颐和园、八达岭长城、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故宫太庙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成功举办6届。这一次借助新年庆典的舞台，北京成为东八区时区的代表城市之一，再次向全世界展示了城市形象。当北京欢迎你的音乐奏响，人们久久不愿离去，美好而欢乐的夜晚注定无眠。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FM 974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Lego Lego Lego Lego. I love my life too late till you shut up with perfect timing. Now here we are, we rock it. Our fingers are stuck in the socket. It's just the nature, a game. Get ready, we'll do it again. Let's not recover from the hangover. When your eyes got me drunk, I was sober. Is it true that you love me?I dare you to kiss me with everyone watching. It's true, go there on the dance floor.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Truth, go there on the dance floor.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I dare you. Lego. Spanish eyes are my witness. It's just the nature, a game. Get ready, we'll do it again. Let's not recover from the hangover. When your eyes got me drunk, I was sober. Is it true that you love me? I dare you to kiss me with everyone watching. It's true, but they're on the dance floor.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True, so dareI dare you to kiss me. I dare Lego。累过， 爱过，痛过，继续出发，累过，哎，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刚刚是来自 Shakira 的这首《Death》。在夏奇拉的作品当中呢、啊，不仅能感受到浓烈的拉丁风情，更能体会到其中蕴含着那种充满侵略性的摇滚元素。注意我的用词哈、啊，侵略性的摇滚元素哇！难道我们有一点掌声吗？这个用词真的是太棒了哈，太精准了，概括的这个听他的歌曲，你就把所有手边的事情都放开了，就完全沉浸在他的音乐当中，然后跟着他一起舞蹈，跟着他一起来跳拉丁舞，来。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也希望我们的节目有这样的侵略性，让你听我之后欲罢不能，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哈。啊，老板，今天的会能不能推迟到11点钟再开呀？啊，把汽车音乐会完整收听吧。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的？早说呀，大家听完再出来也可以的。有这样老板吗？这公司我一定要去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光良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要传递出每个人心中都应当有一个童话，所以写了这首歌。哎，说到这儿呢，想多说两句。昨天啊，在家啊，这个不是这个元旦的小长假嘛，连着看了3部动画片，哈哈，一天看了3个。其实有一个给我印象很深刻，他讲的就是国产动画片哈、啊，也拍得很棒。讲的就是其实每一个小朋友陪伴他成长的都有一个玩偶，是不是？其实呢，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一直爱护他呵护他的话，那么这个童心就会汇集成巨大的力量，给这个玩偶也赋予的这个生命。他有了生命之后呢，就会守护这个小朋友的童心。但有一天呢，小朋友都开始喜欢玩电玩了，就把所有的玩偶都扔到了一边，然后玩偶非常伤心哈，就到这个童话世界当中呢，想把这个小朋友丢失的童心把它捡回来。所以呢，就是说现在很多小朋友不要让他去玩电玩，如果你说想让他放到这个 iPad 啊，重新呢来这个回到这个不伤这个眼睛的这个小玩偶的身上呢，你可以给他看看这部动画片儿，叫什么名字来的？私聊，私信里我告诉你。好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光良的《童话》。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也许